好多人都唔知道，其实伊斯兰教非常着重梦境。要知道，创教者穆罕默德亦都曾经喺梦中接受神谕，而天使亦都喺梦中向佢传达启示。而支派之一嘅苏菲派，亦都认为上帝会透过梦讲述预言，或者对人嘅期望。 云海阿祖，摩星岭四号。 Case 十四，发梦。 好，新闻后翻到嚟摩星岭四号啦。嗱，好多时候咧，好多朋友咧，好多听众话俾我哋听咧，我哋呢个节目嘅听众咧，到咗呢个部分咧，就会开始进入佢哋梦境嘅时候啦。 系，就已经系我而家今日讲发梦啊嘛。 系，佢哋真系中间有个 break 嘅，一个新闻就会进入梦境噶啦。 咁我而家就嗱，你流离嗰个梦境之中嘅时候，我哋又讲下梦境啊。 好。 嗱，我想问咧。我唔知道阿祖咧，你有冇啲梦咧系经常会发嘅咧？重复又重复，重复又重复。 老实讲，我谂我翻咗嚟香港近呢三年嚟咧，梦对我嚟讲好少发生啊！我好少发梦啊，喺香港呢，我唔知系咪因为个人精神咧紧张攰，同埋休息时间少。我觉得发梦咧要有啲条件嘅，就系你要有一个充足睡眠。 唔系有时攰发梦都会梦到嘢噶，即系你攰发瞓觉都会梦到嘢。 我又唔知道，我唔知系呢啲算唔算梦？因为咧，我逢系一攰啊，一唔够瞓咧，就会有一个现象出现。就系我突然间会成日觉得咧，跌落悬崖噶， 咁恐怖。 系啊，有嗰一下 跌咗唔跌咗先？ 就跌，即系个感觉系直情跌落去咯。咁自己会跌醒噶， 即系跌咗落去嘅。 系啦，咁即系喺跌嘅过程当中，突然间哇！一下扎醒咗咁样， 即系冇事嘅， 冇事嘅。但系细个发生呢个，我其实由细到大都有呢一个感觉噶。咁细个嘅时候咧，就发现咧自己系搭咗落床嘅，即系搭咗喺地下嘅。 哦，即系真系跌落床， 真系跌落去嘅，就呢种感觉嘅。咁但系而家咧就冇啦，即系仍然喺张床度冇搭落去嘅。 嗱，你咁样讲咧，我记得呢个隐约记得，因为我当然我唔可以读实成本嘅梦典里边每一个故事啦，或者每一个即系出现过梦嘅代表乜嘢啦，因为佢都唔系好详细话每一个 detail。咁但我记得咧有一个 有一幕系又系呢一类 嘅，唔系佢系有讲到你系悬崖咧，系有啲原因嘅。你睇先， 嗱你睇紧时候我讲埋我另一个现象。 好， 另一个现象咧又系嘅，由细唔系到大啦，大概到真系都几大嘅，小一小二嘅。我就永远咧唔知点解发紧梦，跟住咧一梦见个厕所就会濑尿噶啦。 睇先，嗱个梦境里边濑尿啊，定系真实里边濑尿咧？ 唔系梦境入面我系去厕所， 系 真实生活就濑尿。 喂，我同你勾， 但系去到小一二噶， 我同你 二言班倒， 我同你调转。点解咧？因为咧，我经常有个梦咧，就系因为可能我有少少洁癖啦。我如果咧我唔干净嘅地方，我又唔会去厕所嘅。 咪住，你唔好话俾我听，你梦境入面你梦见自己去厕所，但系你真实生活就梦游去紧厕所。 唔系，我话俾你听，我经常发一个梦就咩咧？可能我瞓咗觉啦，可能瞓咗几个钟之后，你当然你个容量开始会饱满啦，你就开始急啦，系咪？ 我个人好健康啊，临瞓前我会饮两杯水嘅。 系，我都会饮水。咁所以你急嘅时候咧，但系你一人即系你未醒。咁你就尤其是冬天啦，你唔好愿意醒嘅时候咧，咁你就梦里边发觉咧自己好想去厕所，好想去小便。咁我梦里边咧，我好清晰嘅，一去到咧就系点咧？喺个梦里边，例如可能突然间，我最记得最近嗰次咧就系几个月之前，我梦到我喺一个大型嘅市集嘅，类似一个城市小摊咁嘅地方啦。咁就系因为旅游区嚟噶，咁我谂哎呀好想去厕所啊，好搵个干净嘅厕所先。咁我成个梦境里面咧，不断就去问人喂有冇厕所啊呢度？咁去到望一望，喂呢、這个厕所咁污糟，点用啊？一路喺个城市里面不断搵干净嘅厕所， 系 搵嚟搵去搵唔到，搵嚟搵去搵唔到，去到一个厕所又唔干净又走，搵到一个厕所又干净又走，搵到最拉尾系醒咗。醒咗之后发觉好急，即系其实咧，佢嗰个问题，我觉得系咩咧？我觉得就系其实我都唔系讲紧真系话嗰个地方污糟啊，而系咧，你根本你因为你瞓紧觉嘛， 潜意识想去厕所， 系而你系又去唔到咁样。诶，但系咁喺阿 David 嘅书里边咁样讲，佢话咧，原来小便呢个嘅梦境， 你搵唔到悬崖，搵 到小便出嚟。 都系个 point 啦。 OK OK。 佢话原来咧好多人咧都会发梦咧，就梦见自己需要小便嘅。 系， 呢个系一个好共同嘅文明，因为可能佢呢个系人类所需 嘅。 佢话系，因为好多都系咁 嘅。我陈强有冇类似咁嘅感觉噶？瞓觉嘅时候会梦见自己想 小便啊？呢个想去厕所啊？ 好少，好细个。 我好细个就会啊，咦？点解会咁嘅？但系好得意喎，佢话咧，原来咧，佢咁样形容啊，原来咧喺梦里面有时你梦到想去小便咧，或者你梦到人哋去小便嘅时候咧，佢话咧原来有一种嘅投射噶，佢话因为原来喺梦里面你见到对方嘅私处咧，你觉得好似原来同你真实嘅世界里面系冇大咁大嘅反感啊。 点样？再讲多次， 即系话你喺梦里边见到自己或者人哋嘅私处， 点会见到人哋嘅私处咧？ 你咁即系话梦里边，你梦里边乜都会见到噶嘛？你考究梦里边做乜鬼啫？咁啊，但系你冇咁反感啊。如果你现实世界里边见到人哋嘅私处会反感啲啊，你见到自己人哋或者人哋嘅私处都会反感，或者你喺梦你现实世界里边人哋见到你嘅私处都会反感啲啊。但系咧梦里边咧。呢样比较相对少，但系如果你梦到嘅话咧，可能咧有啲嘢系亦都系投射出嚟嘅。佢咁讲啊，佢话咧曾经佢有个 case，个 case 咧就一个都系个25岁嘅学生嚟嘅， 吓， 即系唔系小学生，唔系中学生， 八十后啦， 冇错啦，25岁可能系大学生啦，佢冇讲系咩学生啦，系个学生。佢喺梦里边见到一个场面就系咁嘅，佢话咧当时咧佢喺自己嘅住嘅地方就见到突然间佢自己教书个老师咧就入咗佢间屋， 系 吓，之后咧仲要一个老师走咗去佢个屋里面个厨房咧去小便， 嗯， 之后咧用完 去 完之后咧，因为有我点解讲用完，因为咧个去完之后咧个老师冇着翻条裤，就将个私处俾佢喺个梦里边睇，咁就完啦。OK， 嗱、你俾我，如果我有个学生咁样同我讲咧，我就好怀疑过佢会唔会系被性侵犯过啊，或者呢样嗰样嘅。咁啊唔系，佢话咧呢个学生咧其实就冇同呢个老师有好多咩接触啊呢样嗰样。个老师亦都从来冇搞过佢或者点样嘅吓。咁佢话咧，如果喺心理学嘅角度嚟讲咧，佢话咧其实咧，因为咧佢当时呢个梦咧系一个投射咧，嗰、那个即系。觉得嗰个老师做嗰样嘢咧，其实系一个叫做敌对行为啊。佢话咧，佢呢件小事，一个小便嘅事件，可能喺到佢个 真系一件小事， 系一件小事。去到佢个屋里边去做呢个动作，之后仲俾个私处去睇，好似一个示威咁样。其实咧，某个程度上系呢个学生咧，好惊呢个老师喺佢功课上，喺佢考试上去捉佢呢个错处。 嗯， 系咁样去解释嘅。佢话其实同咧嗰个老师本身点解会咁样系冇关系。 系啦，咁即系点解会用咗呢个方法嚟表达咧？ 佢梦系咁噶，即系佢梦系咁样去将个、将个梦境去投射翻个现实，系咁样投射。 哦， 当然我呢个系佢嘅角度啦，吓，因为唔系 100% 啦，但系因为佢系一个临床嘅即系专家，做咗咁多年嘅 解 梦，唔系解梦，即系心理嘅分析啦。咁佢遇到好多解梦嘅个案，就发觉原来呢个 case 咧，个学生系好担心个老师去捉佢嘅考试嘅错处啊，捉佢可能一啲嘅上堂嘅唔啱啊等等嘅嘢，而去引申到佢会见到个老师喺佢屋企度小便，仲要俾个私处佢睇。原来是这样的。 那个学生是男仔。 学生他没有讲到学生是性别。 即是个老师都不知 道。个老师未可能他费事讲得那么 detail 啦，因为他不可以将病人的东西摆出来嘛。 因为我觉得呢有分的。 点呢点有分 即是你男同女。女同男即系女同男咁样， 咁 呢个故事内容唔同噶、啊。 即系你幻想嘅系个女老师， 我去到你个屋企，我当然第一下想象嘅系女老师啦。我突然间谂，如果系我梦见嘅男老师，可能嗰个小朋友真系有。 被侵犯 嗰个嘅， 咁但系梦境唔系咁解噶嘛，即系唔系直接噶嘛。如果直接就好简单啦，我梦到咩就系咩啦。 但系有时好得意噶嘛，我哋亦都听过唔少嘅人讲咧，梦境所发生嘅事情咧，其实就同现实生活咧 系相反的，反转系啊，好多都会咁讲嘅。甚至我哋， 所以我哋成日话咧，如果你喺梦境俾人咧，即系受伤害啊，俾人打啊，甚至乎俾人谋杀啊。咁我心谂，即系点啊？你唔使死啊？ 喂，可能唔使噶，系尤其是讲紧有啲即系 你遇到某一件事发生嘅时候，唔使死咁。 唔使噶，唔系头先系讲紧呢啲咁嘅类似所谓 都算係性嘅問題啦。咁呢度呢佢都講到一個比例嘅。佢話呢原來喺好多嘅發夢嘅性嘅一啲嘅場合裏面呢，佢話呢原來有個比例㗎喎。佢原來男性呢如果夢到性嘅機會率呢大概係 12%。 好少咗 喎。咁你唔係，你個夢裏面有 12% 係關於性嘅，其實都唔係少嘅，我覺得多喎。 係啊。 啊你咁咩㗎？ 我都 你咁 我好日都唔發夢啊而家。係咪先？咁得 12% 好少嘅喎。 但係女性仲少原來。佢話女性得 4% 係會發呢個同性有關嘅夢嘅。 咁陰功嘅。 好少好少。咁佢就話呢個可能呢係男人去睇性嘅活動。 觀念。 觀念同女人睇嘅觀念係完全唔同嘅。咁、 嗯、 仲要呢佢話喎呢個呢就大家好彩而家呢個魔星靚四號喺呢個凌晨時分去講呢啲節目啊。如果唔係呢啲時間呢下晝嘅時間講就一定唔講得㗎啦。咁佢就咧包括佢自己嘅臨床嘅經驗啦，同埋去講緊弗洛伊德嗰啲嘅所謂心理學啦。佢話以下呢一紮嘅嘢咧，就是、通常咧女性去夢到呢啲，或者唔係一定女性嘅男性都得嘅嚇。夢到呢一紮嘅嘢咧，就係、是、代表男性嘅性器官嘅，即係話咧你潛意識裡面諗起一個男性嘅性器官，但係咧夢裏邊表達出嚟嘅嘢咧係呢啲嘢啦，數俾大家聽啊！數出嚟，你哋就自己意會點解啦？ 放女士嘅， 唔係所有人。 咁男仔无啦啦， 咁你点知啊？你有时梦嘅嘢真系你唔可以解释噶嘛？你呢啲要揾阿迪伟问啦，佢会唔会听我节目噶？ 你讲嘅啫。 嗱，佢包括咩咧？包括咧喷雾器啦， 系 气球啦， 气球、 球棒啦， 嗯。 雀仔啦，啊呢、這个好 match， 好 match， 系啦，锅炉， 锅炉即系点啊？ 即系嗰啲烧锅炉咧，大嗰啲锅炉啦，锅炉啦，火炉啦，烧嘢嗰啲锅炉啦吓，水壶啦，瓶咧开嗰啲所谓樽啦吓，开罐头嗰个类似士巴拿嗰嚿嘢啦吓，雪茄啦，好 make sense 啦，粉笔啦，教堂嘅塔啦， 吓、 啊，黄瓜啦。喷泉啦，呢、這个我觉得写出嚟好笑啊！佢话法国面包， 即系所有挑状嘅嘢， 佢冇讲所有，即系 大部分。 唔系佢已经写出嚟就话呢啲系好直接系谂紧男士性器官嘅嘢嚟嘅。 我头先突然间有一个，我谂你都知道，我对于有一个系点，我唔好认同 教堂嘅尖塔。 系 佢话嗱，佢话教堂尖塔系啊。嗱，虽然你读 architect 唔系你中意 architect 呢啲嘢，但系你可能你嗰个同一般唔同。 好难联想啊！你明白成件事？ 系嗱，再继续数埋落去先啦、哦。就包括咧有高尔夫球棒啦，有枪啦，但系枪仲有另一种嘅左轮手枪，系一定系添。佢话，仲要咩咧？仲有锁匙啦、风筝啦、矛啦、嗰啲激光嗰啲镭射嗰啲鞭啦，吓、扫跑啦、绳啦、火箭啦、手术刀啦、螺丝批啦、蛇啦、剑啦、大厦啦、望远镜啦、火车啦、 望远镜啦、 火车啦、试管啦、水龙头啦、同埋拉链啦，都系。咁但系咧， 讲晒 啦，未？其实我有好多我 skip 咗，因为类似嘅嘢嚟嘅。但系咧。有一样嘢咧，我谂极都谂唔到，点解如果你梦到呢样嘢咧，同男性嘅性器官系有直接关系？ 系 佢系如果你梦到美洲嘅嗰啲水獭啊，但系但系喺陆地生活嗰啲叫干獭、旱獭啦吓。佢话如果你梦到美洲旱咧，你幻想系水獭嗰种样啦吓，呢啲獭咧。都系代表你幻想紧男性嘅性器官， 嗰啲罕奶咩样都未知道、 啊。唔系，我就心谂，点解同只奶有关呢？ 佢系咪因为睇过水奶系哇奶晒咁 即系可能一团嘢咁样啊？嗱，总之佢话心理学角度呢个系咁投射，但系佢话吊诡嘅地方系咩呢？但系如果例如可能佢觉得我哋当系男士啦、啊、如果男士梦到。意会到系女性嘅性器官，嗰、那个象征意义嘅物品系咩呢？哇，真系！ 多不胜数， 唔系少好多。 headphone 唔系少好多，但系咧嗰个梦到嘅嘢咧，系我觉得系离奇噶， 即系唔拉更嘅， 唔拉更噶， 冇、okay, okay. 意会，即系我哋谂紧可能即系头先嗰扎嘢，你系估到点解啦吓？但系以下咧就话，如果你梦到呢啲嘢咧，其实你系心里边谂紧女性嘅性器官。 好、okay. 嘅，包括咩咧？嗱，第一个啦吓，第一个好好笑，第一个一只碗，食饭嘅碗 ，OK，OK。 Okay? Okay. 第二梦到细路哥。 第三亦都关你事啦。第三梦到教堂， 成间啊，咩人啊？呢个叫咩名啊 ？David Law 啊，呢个 David 真系有啲问题啊！ 嗱，仲有梦到一个闩住门嘅房间，梦到水果，梦到一个花园，梦到一个月亮，梦到一个海洋，梦到一个池塘，梦到一个手提箧， 手提箧 系啊，仲有梦到一个咖啡壶。 哦，唔同喎、啊，水壶就男人，咖啡壶就女人， 系都啱喎。嗱，但系佢仲有梦到一样嘢咧，我都会经常梦到嘅。佢竟然话呢个同呢个女性嘅性器官有关，我就真系跌咗落地啦。佢话当你梦到一个地球， 云海叫你唔好谂咁多啊！佢冇列到 UFO 嗰类就话俾你听。不过我佢头先男性嗰度，我想补充一样嘢， 咩咧？ 佢咁多样嘢，有一样嘢我好肯定，就系我哋现时咧，一般嘅男士有时咧都会可能谂起呢样嘢， 就意会到嗰样嘢， 就意会到男性嘅性器官， 系 佢就冇列出嚟， 系咩咧？ 牙签 呢条真系冇写 啊！嗱，但系我哋系人都用牙签嚟形容。即系某啲男士嘅， 哎切，咁你又唔系咁谂，或者可能佢哋即系总系梦境嘅嘢，同呢啲一般唔同咯。你谂下点会冇谂到啊？教廳嘅尖， 佢又冇讲救火喉啊，但系 冇， 唔系就系咯大炮又 冇、啊哎。但系佢唔系男性嗰度，佢有形容 佢左轮， 佢形唔系佢形容火箭系嘅。呢个系嘅 ，OK。但我唔欣赏佢又望到地球竟然同女性性器官有关，我就好不满啦。你明唔明啊？有时我 冇咁， 有时我梦到咧，唔系 人哋讲中咗，呢啲系真系又系嗱，人哋讲中咗咧，你又唔可以咁， 唔可以推翻佢系咪？ 真系呢啲系你嘅潜在意识嚟嘅。 撞鬼啦！我时梦到我坐住个 UFO 望住个地球望好耐嘅， 可能所有嘅外星人咧，全部都系女性嚟嘅，其实。 所以你话咧睇完之后心谂死啦，乜原来系咁嘅咩？乜原来系咁奇怪嘅咩？即系嗱，当然咧，我亦都讲嘅就系梦同埋可能现实，你直接嘅联想可能唔同啦。即系或者系呢啲嘅谂嘅方式，可能系一种特别啲嘅谂嘅方式啦。或者可能佢哋临床嘅报告里边，亦都可能一种西方美国人嘅谂嘅方式多啲啦，同我哋中国人可能有少少唔同咧。或者我哋谂地球，其实代表我哋有智慧咧。 OK。 Okay, 你点知啫？系咪先？ 自圆其说啊， 系咯。咁但系咧，佢都形容到一样嘢嘅。佢话咧，佢呢样嘢系佢唔系话去解说嘅。佢话咧，原来喺佢咁多嘅临床嘅睇嘅病人或者一啲心理问题嘅人咧，或者系佢研究梦里边嘅情况之下咧，佢话咧，佢话唔知问你有冇留意？佢话原来发梦咧，你梦里边其实系冇时间观念噶嘛。 系、 啊、即系你唔好记得啊！我梦到嗰个时间系几时发生 ？Time zone 系冇嘅， 冇噶嘛。但系佢话原来咧，原来如果你有一个心理准备，你每一日发梦嘅时候咧，你去睇清楚啲 detail 位咧，可能咧你系有一个梦里边嘅角度咧，话俾你听，其实你梦紧呢个时间系几时嘅。佢话点睇咧？嗱，我当时我从来冇谂过呢个问题噶。佢话如果你梦紧，即系你有时你梦嘅时候，你有少少意识噶嘛。佢话咧，你梦里边，如果你见到梦嘅场景，包括你自己嘅身上面有手表，你喺见到嘅场景里边有挂钟，或者有啲长街嘅一啲嘅钟嘅仪器，任何嘢都好。佢话你就系用梦里边嘅时候，你就 pay attention 去睇清楚。嗰、那个表嗰个钟嗰、那个时间里边系大概写住几点 钟？一定系六点九。 搞错啊？点解啊？ 嗱，呢一个咧， 我从来冇试过、啊。 呢、这个咧，我系听一啲艺术家咧，一啲画家佢哋嗰啲真系以前啲专家入边咧曾写过出嚟嘅。佢哋话无论咧人嘅意识啦，又啲画嘢任何都好啦。如果画到时钟嗱，讲紧一定要系一个圆形，有两即系两支指针嗰只啦吓。佢点样可以表达到呢个时钟系喐紧咧？即系进行紧。咁佢一定咧净系停留喺四个时间嘅啫，十二、三、六、九。因为中间嗰啲咧就唔清楚啊。 即系 overlap 咗咁样。 系啦，咁但系咧佢话咧，为咗要表达得到个时间系已经进行紧啦，咁所以佢哋唔会选择喺三同十二，因为啱啱开始无奈。 咁佢哋会选择咧两支指针咧会摆喺六同九。 点九啊？ 咁但系佢哋就话占八成以上嘅画家咧，因为按住呢个道理咧，佢哋都会选择喺六点九，因为个原因个指针咧系睇得好清楚。 但系画画啫，唔系梦。 佢话个潜意识就系啦，所以大部分嘅人咧，你一谂画中嘅时候咧，佢话都会如果你听过呢样嘢，就会慢慢咧，大部分人都系画六点九，所以你谂到时钟圆形一个 clock 嗰啲咧，系几点都会谂到六点九 嘅。我又冇谂过呢样嘢。 系 嗱，不过咁，佢就话咧，如果你梦里边你意识，即系可能你俾自己嘅意识啦，去睇清楚梦里边嗰个时间系几多点嘅话，例如佢有个例子，佢话咧，如果你系五点十五分咁嘅意思咧。其实佢喺个梦里面系五点十五分啫，不过真实佢梦里面 project 出嚟嗰个时间性唔系五点十五分，而系咧五年前或者系十五年前，即系话咧佢咁样讲啊。如果你个表喺个梦里面见到五点十五分， 系 可能呢一个梦嘅画面咧系你五年前嘅经验同一个十五年前嘅经验 combine 咗变咗个故事出嚟噶。但我冇咁谂过，即系话吓，即系佢嘅意思话可能一啲记忆啦。你系残留咗好耐喺你脑度啦。当你通过发梦嘅时候咧，咁你就将嗰个年期同嗰个年期嘅一啲故事联合咗，变咗个新嘅故事出嚟。但系咧，你个梦里边，即系你个脑入边，其实会知系咩事发生呢个梦嘅。咁但系咧，佢又唔会好实在话俾你听。于是乎，透过一个钟嘅时间，唔掂，可能讲紧我而家睇，可能六点几咁样，可能讲紧六点十二分就系六年前同十二年前，或者六个月同十二个月之前发生嘅事。 成所有都系 before 嘅。 嗱，佢话咧有机会好多梦咧都系可以遇到未来你睇到嘅嘢，不过咧嗰啲可能系你自己 create 出嚟嘅，咁就冇一个实在嘅时间。佢话但系多数咧你系可以睇翻呢个时间系估到呢个故事可能系源于你几多年前一件事，去再去变化出嚟嘅。咁我睇完呢度我就翻去啊，如果咁我第时发梦要好 detail 谂清楚，我见到个时间系咩？ 你一定要揾咯，喺个梦境入边啊，几多点啊？而家你问 系咪要系要问咯？即系隔篱有个人话：滴滴滴滴滴滴，千祈唔好问几点。系咪好难啊？而家系咪应该啲人会醒翻晒？ 嗱，唔系我讲噶，啲人成日话我成日只讲呢啲嘢，云海都讲噶啦，即系唔系净系我讲啊？唉，真系 真系激死系嘛？ 喂，嗱，讲到梦境咧，嗱，头先讲过啦，即系有即系男即系性方面啦，吓、有去厕所啦。喂，不过咧，另外我发觉咧，人我唔知啊，我身边成长嘅一班嘅朋友当中咧，有时咧我哋嘅话题都倾过梦境嘅，我哋大多数会梦见乜嘢咧？就系梦见食。 我又唔系好多梦见食， 你唔多啊？ 唔多喎、 啊。嗱，但系食咧唔系讲紧话，即系去，即系唔系话约埋一班朋友去，即系坐低餐厅食嘅。 系系系， 系讲紧咧就系自己落喺厨房煮嘅。 自己落手唔多， 你唔多、啊， 唔多，好少。 我唔知我哋一班嘅同学仔咧、都几多噶、啊，但系煮埋啲根本煮唔到嘅嘢嘅。 嗱，转个头咧，听下新闻翻嚟咧。 好。有新聞广告㗎 喎。广告係喎广告咗。咁呢返嚟呢我就讲一个呢如果梦到呢样嘢呢阿 David 点样演绎嗰样嘢呢同头先你讲我食好有关㗎。因为梦到屎係代表咩呢返嚟讲。 港英时期嘅政治部係一个专责反间谍活动反颠覆活动嘅保安部门。多年嚟佢哋调查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同埋西方国家喺香港从事嘅间谍行为。一啲外国特工甚至会被秘密捉到摩星岭白屋进行敲门，无需经过法律程序。云海阿祖，摩星岭四号。